合理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。 勾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哇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感觉到尴尬的时刻。OK，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，我有拍摄嘛，然后拍完摄之后，我就要一个人去吃午餐。我在 shopping mall 里面，我就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每个人看我的眼光不一样的哦。而且我每一次经过人的时候，那些人真的是都会瞄我一眼，看我一眼，真的没有一个人 miss 掉不看我一眼的。我就好奇怎么了，我长得很漂亮吗？今天 难道是你的肩膀上面有骑着一个女生吗？就那种灵异事件 呢？就是我很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看我，我就好练了一下，应该是我长得漂亮啦，毕竟我昨天化妆化得蛮漂亮，然后穿得也蛮很好看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漂亮。然后我吃了午餐之后呢，我就去厕所咯，就是女生要去补妆嘛，然后去到厕所的时候一抬头 才发现你没有穿裤子出来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想要，如果没有穿裤子出来的话，会想像 Lisa 这样漂亮哦。 比较像 Lapsup 啦。 我是 Lapsup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我画的那个黑眼圈妆啊，我没有卸掉，整个好像 panda 这样子的感觉，就很丑很丑。原来是因为丑才看我的， 所以是你的双眼的那个眼睛的外围都是那个晕色，都是黑色这样的， 对，就是一个圈圈的黑眼圈。这样 不很像哪吒吗？ 啊， 哪吒小时候不是也是他的黑眼圈很深的？ 但是那是可爱，我的话应该不是惹人讨厌的爱。 不是所谓的烟熏妆吗？ 烟熏妆不是酱化的， 还是你是烟熏鸭？那种 smoky duck， 应该是咯。所以大家看我一眼都就很奇怪的眼神，我以为我漂亮，原来是很丑啦。 所以你忘了要去弄你的那个眼妆。 对，所以我是一个很有健忘症，还有就是很爱忘东忘西的人。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，如果你时常忘东忘西的话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是什么呢？回来跟你分享吧。收住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你是一个时常忘东忘西的人吗？就很容易忘记。哎呀，我要做这个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很多哎呀哎呀哎呀。那如果你是？ 文吗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，不嘛呀！ 不是啦，如果你是一个时常忘东忘西的人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不会占太多手机的储存空间，因为你就是时常忘记回复 message 啦。 还好吧，我不认同你耶。 哈？ 就是因为健忘症的人，他们才需要更多的手机储存空间呢、啊。 为什么呢？ 举个例子，我去一个 shopping mall 了，我可以有十张照片都是我车放哪里。 哦，这个是照片的储存空间吗？ 对啊。 但是信息的储存空间呢，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的。亲爱的，信息的储存空间，你知道文字讯息其实占很少而已，真正占最多的是 video 还有照片，这才是占最多的。因为通常文字你可能一整行这样啦，它才几 KB 而已。可是如果你是文字的话，它可以去到可能 MB 甚至多久的话咧，可以叫 GB 一 GB 那种咧。 没有，如果你跟你朋友，又或者是你很多 group 的话，你们每天信息都是超过200封、300封、400封，每一天累积起来就大概有10 GB 那么多了。我真的有累积过大概10 GB、11 GB 那么多的信息耶。 没有那种同，哇，那种都是贴图。下次我们可以聊一个专门来聊，就是手机储存空间，因为我研究过了。我这个很爱拍东西的人，我从以前是只有12 GB， 升级到50多 GB， 然后再升级到125 GB， 然后现在升级到1 TB。 所以 但我是一个超级金鱼脑的人，所以我需要很多的照片跟影片来记录一些我很容易忘记的东西啊。 就是因为你要记录这些美好的事物，才会要去拍照啊，或者拍影片、啊， 或者是像 Bucking 场，或者是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，老师就算要交代我们的那些 assignment 啊， 考试的那些考试内容啊， 我们大学生最爱做什么的，就是直接用手机去拍那个荧幕， capture， 那个 screen projector、所以其实我们照片里面都是这些的，其实才更加占空间，哪里会省？ OK 啊，也是让你变开心的事情，因为这家电话已经满了嘛，那你就买第二家咯，第二家满了再买第三家咯。 没有， 好多电话给你了。 你忘了讲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健忘症的人，我们不只是要储存空间多，我们钱也要多，因为我们也很容易跟手机弄不见。 真的 钱也很容易弄不见，车钥匙好像你啊每天弄不见 啊，不知道自己放哪里啊， 所以 真的是 找不到开心的点呢。回来听听看你有没有开心的一些事情想要分享吧，好不好？ OK， 手就过炫 Beyond Trend。Go Shen, Be On Trend. Hello,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林俊杰的《背对背拥抱》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啊，将会在明天的晚上7:30呢，你就可以在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看到他啦。最后的提醒，记得早点出门，以防塞车过度哟。 是呀 ，Hello, 你好，我是 YY 影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Go Shen, 变变变。 Go Shen, 变变变。今天变什么呢？变的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时常忘东忘西的人啊，一下子就不记得那件事了。你知道变开心的点是什么吗？刚刚我有分享到，就是呢，可能你的电话储存空间呢就很多位就很多位置了，因为你就是忘记回复信息嘛。那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呢？如果他是一个忘东忘西的人， 我觉得我每一天忘东忘西的快乐就是，有时候不该记得的那种伤心事啊，都可以忘得一干二净，所以不会被那种伤心啊，或者是内耗啊，给烦恼到，自己整个人就会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有能量多了。 哎，我很认同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像我们这种真的，哎，金鱼脑，或者是很快隔了一天睡了一觉就忘东忘西的人，我觉得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。哎，因为你真的记仇记不过两天， 是， 然后伤心是过不了三天， 是， 然后如果真的跟前任分手一个礼拜就走出来，所以你很快会有新的事物来，你就进，因为我们脑容量有限 啊，有限， 所以 有限公司 新的东西来，旧的东西就会走，所以就不会说有一个东西在你头脑里面停很久。 是，我也是这样的金鱼脑，但是我要 depend 什么事情，如果那个事情很严重很严重的话，其实可以让我内耗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的。 请加什么事情，例如 什么事情，比如很严重的事情啊，像是亲情的东西啊，如果我爸爸妈妈突然间 错啦， 还是我的婆婆啊，还是我公公 AA 掉啊，我是会伤心。 当然，如果是心爱的人离开，这个另外谈啦。但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事情，就例如可能你前一天才跟你的同事闹翻，或者是你跟你的一个朋友有一点点吵架，你真的可以过几天就忘的。我觉得金鱼脑，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健忘的人，真的不会太 care。 我觉得最金鱼脑的话是，其实是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每次跟隔壁桌吵架的时候啊， 对， 真的是不到五分钟了，我们就和好了。哎， 我很怀念 这个功课怎样做啊， 对， 就很快的。 或者是以前小时候跟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吵架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可能晚餐时间吵一吵， 对， 然后睡觉前就和好了。 对，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健忘是蛮快乐、蛮开心的， 是蛮快乐的事情。 Right. 但是其实也有心酸的事的，回来跟你分享有什么心酸事吧。 算这个是 Beyond Trend。 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变得黑暗，有时候会变得漫长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黑暗总会过去，而且苦难也是一种考验，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，也教会我们如何克服困难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欣赏生命中的美好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 Gushen 和我 YYY 影音提醒你，感受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日日是好日。 Go Shen, Be On Trend. Hello,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王嘉尔的《王嘉尔》。 Hello, 你好，我是 YY 影音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Go Shen, 变变变。 Go Shen, 变变变。今天变的事情就是，哎呀，忘记了嘞。哎呀，你叫我做这个，哎呦哎呦，我忘记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忘东忘西的人了。你是个，那如果你是个忘东忘西的人，你知道变心酸的事是什么吗？真的是每一次呢，要找方法让自己记得这件事情，不然真的很容易忘记掉了。 这是真的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根据现在科技的发达跟发展呢，我们这些金鱼脑的人真的有太多的帮助了。 对啊， 举个例子，今天晚上我才答应了一位朋友，他很常在那种夜场工作，我就想说你有没有吃一些护肝的。 哦、oh, okay. 他就说他没有，我就想说我送你吧，我有几罐在身上。我很重情重义的，你要我讲几次？ 我的肝也不好啊，我的皮肤也不好啊， 因为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。哎， 自己讲了自己痛。 OK， 然后呢，因为我真的太容易忘记东西了。 OK， 所以我昨天在睡觉之前啦，因为担心我今天会忘记拿药给他，我特地开了我手机的那个 reminders，、 okay. 或者是那种行程的记录， 他 就会在10:30、11:30这样跳出来，就提醒你说要做什么事情。 是， 所以我觉得这些科技都可以帮到我们呢、啊。 是，现在科技可以帮到你，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呢，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去记得这件事情吗？ 这样， 在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的时候， 出生拜佛吗？ 不是，然后呢，给我那个 sense box 撞到我一下，哦， 明天10:00提醒我要干嘛这样？ 不是啦，写在手上，经历过吧？ 他把你要的记录东西写在手上， 对，每个写在手上就写写写、或者妈妈叫我去菜市买菜，买什么菜我也写写写写写、但是最可怕的时候，我走去菜市场的路上呢、下大雨、然后怎样、那个手淋到那个雨的时候就会融化掉了那个印， 对， 所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买到。所以我很感谢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可以记录在手机，多么好的事情。 没有，但是故事听起来非常的心酸呢、一个小女孩要帮妈妈去菜场买菜，结果经历了一场大雨， 对， 然后还丢失了回家的那个路线，然后迷路，给别人抓走， 很可怜，真的很心酸、 确实真的要找方法让我们这些金鱼脑记得啊。还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？如果你也是金鱼脑的话，赶快来跟我们分享吧。 守住过去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柯宇的《隐私》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宁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我每天都忘记东西了，昨天的事今天又忘了，今天的事明天应该也是忘记了。所以你是一个有健忘症的人。如果你有健忘症的话，你知道变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事。 我觉得我会忘东忘西的东西，就是当我一下子不小心忘了整个 set up 的东西过后，我突然间被骂了，被骂就真的是你可怜的事情了。 哦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非常千真万确、我们这种健忘症的人呢，我每次有个心态就是你衰你活该、你健忘你活该、但是你不要害到人家。像我很怕有时候跟别人合作，所以我们很容易金鱼脑， 对， 所以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带到、你忘了做，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。 是，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。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找方法啊，比如说像是你请了我这个秘书，每天要提醒你， 你不能做秘书吧、你只能做提拉米苏吧。 然后提拉米苏给 是吧是吧是吧， 不是啦，我不能做你的秘书。 你不能做秘书，你是个超级大头症。 我每天提醒你今天 meeting 哦，今天有访问哦，今天要 on air 哦， everything 我提醒你的 嘞。但是你这种很容易粗暴啊，因为像有时候有些话不能讲，你就乱讲。就是没有 sense 咯 right？ 但是我又记得这件事情要讲哦， 有些事情我又不记得，又没有讲出来哦。 所以健忘症的人适合做秘书吗？不能 适合做秘书吧？我觉得适合啊。他们就是因为常健忘，就做很多的 notes， 很多的笔记啊。秘书都是记录下很多东西的嘛， 所以他适合做秘书的 actually。 可是就是你容易记录，但可能有些东西是你要带的，结果你就忘记带了right？ 哦，这边也分享一招，如果你是在念书的话呢，以前我也是很容易忘记东西，像可能老师提醒我们明天记得带化学课本、 okay. 或者是化学要做实验嘛、要记得带什么材料过去、你在你的书包的前面就要放好那个材料了、在你前一天睡觉的时候、你不要隔天匆忙了，你一定忘记带某个东西的、你一定要放在你书包跟或者鞋子前面， 是 这样你才会一次过带走。 但其实有一个方法 的我以前都是去到学校打电话了，没有忘记带了，没可以帮我带一下吧？ 肯定可以，只是说上课的时候耳朵会红红咯，给妈妈捏了两下，对 呀、 所以希望健忘症的朋友要记得找各种方法让自己不要那么马虎，好不好？ 是，守住过去 Beyond Trend。